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多部电影今天将集中上映，为您介绍一下。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今天上映，影片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出中国近五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在预告片当中，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马旁雍措上迁徙的羚羊等一一亮相，从圆梦工程、科技创新、绿色中国等多个角度展现了我国的大国风采。电影三块广告牌今天公映，这部今年奥斯卡的热门提名影片由英国鬼才导演马丁·麦克唐纳执导，故事讲述了一位母亲的女儿惨遭杀害，正义不得伸张之时，他决定竖起广告牌，以此和当地警察对峙的故事。印度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今天上映，影片故事讲述了一个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单纯印度男人承诺帮一个哑女与父母重聚的故事，走的是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最熟悉的儿童与温情路线。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电影《金钱世界》今天上映，这部影片的剧本曾入选好莱坞剧本黑名单，由发生于1973年的真实绑架案改编，前世界首富约翰·保罗·盖蒂之孙深陷黑帮之手长达5个月，成为了当时震惊欧美的大事件。动画真人电影《彼得兔》今天上映，这是一部由英国百年经典 IP 改编的动画片，影片讲述了田园冒险大王彼得兔带领一众伙伴与麦格雷戈叔侄二人为争夺菜园主权和隔壁美丽女主人贝伊的欢心而斗智斗勇、各显神通的爆笑故事。黄真真执导、陈意涵、薛凯琪、张钧甯主演的电影《闺蜜2》今天上映，这部主打女生友情的电影如今已经拍到了第二部，片中的三位女闺蜜在小事儿上经常互黑，可当谁遇到困难了却也不遗余力的扶持陪伴，不知道这样的情节能否挑起女性观众的观影欲。电影《宇宙有爱浪漫同游》今天上映，电影讲述了来自几个不同地方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和友情，每个人在寻找爱和付出爱的勇气当中互相治愈。郭碧婷将和李承铉谈一场浪漫的恋爱，从放出的预告片看，画面充满了浓浓的法式风情，有点像广告大片。中国旅法作曲家陈其刚近年来创作不断，今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他的首部合唱作品《江城子》将进行世界首演。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睡美人》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舞台剧《哈姆雷特》今晚开始在北京喜剧院上演，《忆故人》纪念陈公亮先生专场音乐会今晚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忆故人》是古琴家陈公亮的代表作，这场纪念音乐会就以《忆故人》为题，选择的曲目是陈公亮打谱的曲目《文王操》《孤竹君》，创作曲目《水剑石》等等，抚琴者都是陈公亮生前秋赖居琴客的亲历者，陈先生的女儿女婿也将登台演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4: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今天又是我们的巅峰会。 哎，这每个周五都得齐声说一遍啊，免得你忘了这个巅峰会啊。 哎，今天这个巅峰会，我们这个两个人就这戏就唱不起来了， 对、 啊、吧？ 今天是个团圆的日子吗？ 没错啊，我们就请了一个比我们还疯癫， 你只要不说比我们还圆就行， 一起来疯疯癫癫的啊！欢迎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小迪， 欢迎小迪， 大家好。给大家拜年了，这是个满，这就应该算是个晚年啊！ 晚年，够晚了。 元宵节快乐， 元宵节快乐， 再不拜就来不及了。 是，说元宵节快乐的时候，我们首先还是要跟大家要辟个谣啊，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听说今天是有灯会，那么在这里我们再次声明一下，根据今天所有的官方渠道我们看到的消息，今天晚上什刹海没有灯会， 没有 在你灯会， 对， 所以大家要广而告知一下， 对， 踏实在家吃元宵， 不要去什刹海过节了，现在就开始过节 是 啊。 我们也代表我们早上可能在这个消息上播报有误的栏目，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过节，好吧？啊， 过节， 这个要说这节日的气氛是非常的浓郁啊。首先今天小底来了，对吧？四点有戏， 就非常气氛是吧？ 特别气氛， 高亢，哎呀。 气氛至极 了， 哎，确实啊，我有一个 热烈，应该是 我有一个理由证明小底来不容易，因为小底的节目，娱乐72遍，以前是在咱们上面的上面， 对， 是吧？ 现在变到上午了， 没错，从这个下午时段呢，我们改到了上午时段， 对， 哎，以后再变可能变到半夜重播了。 我们本来现在有半夜重播，行吗？ 是 吧？ 所以 听我们节目，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冲锋。去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小底的节目完了以后是看一茶馆， 对， 然后是于情于理， 对。 那么自从我们于情于理在这个时段改变成四点有戏之后呢，我们还是第一次跟小底在这个时间冲锋。 没错，对他到上午去这个节目到上午，并不是因为嫌弃我们四点有戏， 我喜欢这个节目呀。 容我们小底跟大家再介绍一句，您的节目现在是在上午的 9点到10点，跟大家 上午9点到10点， 没错，2018年的全新改版时间。 好，还是叫娱乐72遍。 哎， 好，咱们进入娱乐72遍。 谁是英宁，谁是王磊啊？ 哎呀，鞠个躬吧，上台鞠躬， 上台鞠躬。 好了，说正经的啊，今天来呢，一个是过节是吧？我们一块儿团团圆圆。另外呢，这3月份已经开始了。大家伙儿一算啊，这掐指一算，哟，这2月份的电影票钱还没挣回来呢。三月份这大片又要来了。三月份真的是一个2018年的三月，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电影月。 没错， 哦， 我们这个不是住在876，就是住在电影院啊。 这今天 住在电影院好。 今天看推送的朋友们都看到这一句了啊。 啊， 这赵亮他昨天说，你看我看了一下3月份的片单 啊， 我就基本上就住电影院了。 对， 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那我们这节目我们这节目上头啊，有一节目叫住在876。 对，您住在876能听到电影资讯，然后再去住电影院。 没正经的， 反正王维的节目我们都是讽刺。 嗨， 昨天前天是讽刺那个吃喝玩乐的大搜索，他还没来。 同事都得罪一遍 啊，他还没来啊。 那天赵亮给我们节目起了一个别名，不叫四点有戏，叫四点抢戏。 啊，来，今天我们抢抢住在八七六的戏啊。 哎，为什么三月的这么多影片扎堆呢？ 问得好啊，这三月份它为什么这么多好电影来了？ 不是二月春风似剪刀吗？ 啊。那还有一句，四月唯有不是四十唯有三月好 哦 啊，三月份啊有就不一样，因为二月份我们知道，就春节档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可能性是有些电影啊，他不愿意正面交锋，不愿意在春节档。你看春节档那个钱，你说啊，这个数字很大，票房很大，但是钱难挣， 压力也大呀。 对，所以好多电影其实把电影档期是调整到了三月份。 对，然后后边就是叫清明档期啊，这不是哪年开始清明还有一档期，清明之后就五一档期，竞争又特别激烈。 咱们这个正月十五的时候少说清明吧。 现在这电影档期非常紧张啊，是吧？我们说好片佳片如云，那张帆跟我们说说吧。这个三月份，你住在，如果你住在八七六的话， 住在八七六 啊，你能看到哪些电影？ 其实，从这个我们今天推送当中给大家列举的一些，就是少部分重点轰炸的影片，大家就可以看出端倪来，这个三月有多热闹。 对， 首先来说啊，这个三月份呢，从进口片的角度来讲，有那么几部大片，还真的是很多朋友非常非常期待的。你比如说一部，就是我旁边坐这位啊，这位你别看长得白白净净，他特别喜欢有一种黑颜色的超级英雄 啊， 黑豹 彼得兔啊， 呸，彼得兔是黑色的吗？ 哎，这二位对颜色认知好像还不太统一。 哎，对 对，黑豹 主要生活朝代不一样， 等了很久了啊。这个从去年年底就说来着，然后呢。姗姗来迟啊，这个姗姗来迟之后，黑豹他也来迟了， 嗨， 这应该是马上就会来了啊。 小李应该对漫威英雄里面的这个队伍里面的人物你清楚吗？ 黑豹我知道，就是人还挺多的呢，里面就是主唱，然后呢，主唱那个人 原来 秦 勇是吧？哎，窦唯是吧？都在里待过。 哎呦天哪！ 跟那没关系哈， 这就开始娱乐七十二变了啊， 跟 ZM 说的一样，他说我每天就指着娱乐七十二变活着呢。 那今天您不容易到这点还撑着啊。 哎，是 您的意识活得很好，当然了， 我们没透露消息您就知道了，那证明下午是指着这活着的。 哎呦我天，你这自恋的劲头。 来来来，还是说黑豹啊，黑豹 这是小弟了， 黑豹是这个赵亮这样的漫威粉非常期待的。 对，而且这个 上一回黑豹露面是什么，是在美国队长三吧？ 对对对，没错，美队三他露了一面，然后呢表现非常的惊艳啊，据说这一次黑豹在北美地区的这个口碑还是不错的， 非常厉害， 非常好。 我跟你说，他们说到目前为止美队三包括复联二吧，票房已经被黑豹 超过， 就是在速度上已经超越了。 哇！ 而且就是绿巨人啊，而且就是雷神的电影，还有这个就是银河护卫队的这个就是单片的电影啊，口碑都不如这个黑豹。 对，那到底这个黑豹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先通过声音来感受一下，因为在北美地区已经开始上映了，咱们这儿呢要等到2月9号，没记错吧？ 2月9号， 不是，呸，三月下一周 啊， 下一周， 这个我还没过完年呢，您容我再热闹一会儿啊。来，我们听一听黑豹的声音。 I have seen gods fly. I have seen aliens drop from the sky. I have seen men build weapons that I couldn't even imagine. But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前几句需要解释一下啊，这个他说，我见 过，好， 对， 好假，嗨，给大伙拜年了啊。 第一句说，哎，我是见过这个会飞的神啊，见谁呢？一看拿着锤子来了啊，冲天 见我 雷 神。 然后第二句说了，我也见过外星人啊， 这是谁？ 其实复联里面已经跟外星就是大战了嘛，复联二里面。哎，然后第三句话就说了，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这到底是什么？就是黑豹就来了 啊！ 黑豹以什么著称啊？一个我们看到复联，不是看到那个美国队长三里头，他这个速度是， 对对对， 非常了得啊， 能打，而且扛揍啊。 他那个 他打的时候是不是戴着那个面具，就是整个是黑豹的样子了？ 对 对, 对, 对，然后、 这个、 肯定有速度这个。 而且就是在现在美国这个娱乐文化吧，就是黑豹也占据就比较时尚的一种啊。因为今年这个 NBA 全明星赛还有一个扣篮的。运动员啊，就是参加扣篮大赛运动员戴着黑豹的面具啊， 哟、 哦，就是玩这花活、 哦、 啊。前两年不是流行，从电话亭里钻出来，然后一开衣服穿着那个超人的那个、 哦、超人那个啊、 哎，对，就显示自己飞得高啊。现在就得是黑豹了，显示速度快。 这个黑豹这是在近期，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 哎。他平时因为也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人的打扮吗？ 正常人， 对，他只有出现危急的时候。 国王， 对，那个黑小伙长得，我跟你说，就是戴不戴面具都差不多。 真是你这眼神的问题。 人家长得挺帅的， 黑的漂亮，那豹也漂亮，是吧？那豹也确实 漂亮，没错，没错。 这是典型美国林冲啊，对不对？ 天哪， 怎么联系的一块？ 不是，别说那。高衙内在哪儿呢？ 没有高衙内，不是一个故事啊，不是一个故事啊。 行，我们刚 才那豹子头不是花豹吗？ 你们这没正经的了。反正我听说这个黑豹在最后啊，要跟金钱豹还、啊、不是什么，我、 嗯、 是金钱豹吧， 嗯、 美洲豹吧， 嗯、 要有一个比赛， 大豹子是吧、 啊？要有一个比赛。 哦、 这个 啊， 说到这里啊，这个黑、 哎、他的演员表里面有个叫迈克尔什么K 还是 G 乔丹的那个，不是迈克尔。 对对对对，不是 Michael Jordan、 哎、 不是那个乔丹， 对对对，他 是 一个 跟运动品牌一样啊，这边也有乔丹， 美国的一位基本上一直在三线四线左右晃悠的演员，但是他有一些特别好看的文艺片、 啊、 这两年他的地位逐渐 提高 了啊、 嗯 嗯嗯、 好，刚才黑豹的这个事儿啊咱们说了一下，有没有特别期待的可以来报名了啊。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这个叫巅峰会嘛啊。 哎， 来自娱乐七十二变的小底、 嗯、 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三月份的片单。 嗯， 哪一部是你最不能错过也是最想看的，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签个到。 嗯， 刚才说过黑豹，其实对于动作电影在进口片三月份的片单当中还有一部我觉得二位应该也是不能错过的。 嗯， 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它的声音。 Hello, Sprout. I found something. A tomb called the Mother of Death. I need you to find the next piece to the puzzle. Promise me. Brilliant. I think I know where my dad went. That'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Devil's Sea. It'll be an adventure. Death is not an adventure. 提示大家一下，这当中有一个男生啊，其实你特别熟悉他的样子啊，是一个东方面孔，特别俊秀。哎，据说在魔兽世界里边呢，他演的他不像他、啊、 嗯， 我说的是吴彦祖、 嗯、吴彦祖 他加入的一部电影、哦、这部电影原来是由安吉丽娜朱莉两部啊， 那就出来了答案。 哎，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位特别知名的演员、嗯、这回在西游这个女儿国里面演的叫什么来着， 嗯， 哎，赵丽颖，叫古墓丽颖。 什么 赵丽颖、啊、 没联系啊， 没有赵丽颖啊， 我说的是丽颖啊， 实际上没有赵丽颖， 没有赵丽颖，没有赵丽颖啊。 嗯， 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古墓丽颖的，这应该是新的一篇了、 嗯、 新篇章叫缘起之战， 缘起之战、啊、 这个二位有兴趣吗？ 有兴趣， 非常， 因为古墓丽颖安吉拉朱莉那版我看过的，确实还是很帅气，而且古墓丽颖的游戏我也打过。 对、啊、 你玩那个游戏是吧？ 玩过 这个， 对，简单玩了一下。 这是古墓丽影呢， 那游戏很早了哈， 很早 开始了。 它其实是就是属于那个跟《生化危机》一样，都是从 游 戏 改编来的 改编啊。然后呢，朱莉当时也被认为是就是特别跟那个游戏当中的 原型很像， 太像， 打扮的那个小辫儿什么的都按原型来梳的， 没错，对， 衣服穿的。 小弟原来也梳过这辫儿。 就是那个蝎子辫嘛，从顶上 蝎子辫哈、啊， 对对对，就显得特别干练， 嗯， 一个跟头哒哒哒上下，好跟猴似的，就， 而且这个当中 形容好像有点 也有 猴似的， 也有朱莉的父亲啊。 嗯， 强沃特是吧、 嗯、 其实从、嗯、你发现没有、嗯、这个古墓丽影里面、嗯、电影版啊、嗯、一直是把他父亲作为一个重要线索， 没错， 就是父亲离开之后给他留下了什么什么谜题， 嗯嗯 啊， 对， 这回又是一个叫什么死亡之母的坟墓， 嗯 啊 嗯， 又是一探险的， 嗯， 而且这回跟咱们中国观众有缘的时候，我刚才说了有吴彦祖在里面， 是， 而且吴彦祖这回还不是个打酱油的， 哦 啊， 是好人还是就是正 好人，他的 正面还是反派， 他的搭档， 嗯， 他的发的呢？ 哇，那还挺厉害的、 啊。而且这个新版这个《古墓丽影》的女演员啊，这个人家说，哎呀，一直没推出来。人家说这个，始终没有《古墓丽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朱莉她不再演， 不 再演之后没有再合适的角色，就是能够让起码说制作方面能够确定说，哎，能够媲美吧，或者说能够担当此任。 我就说 这 孤陋寡闻嘛。 嗯， 你看看《女儿国》。 嗯，先、啊、别合计赵丽颖了， 不是《古墓丽影》吗？ 她那个脸蛋儿太圆了啊。那个、哎、在这个里边，你看人这次选的这个必须得是刀条脸啊。 哦， 刀条脸， 刀条脸，这脸得特别窄。 那不是刀瓣脸更薄，更窄。 你看这是谁演的？机械姬演的，对吧？ 对、 哦、 对， 那个 小姑娘， 对，坎妹是吧？ 嗯，坎妹，坎妹， 她有一种冷酷的气质。 没错， 什么维坎德来着？ 艾里希卡， 艾里希卡维坎德，艾里希卡维坎德， 对对对， 嗯嗯，期待一下啊，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 嗯、 啊。 说到动作电影，刚才提到了《古墓丽影》，这是让很多游戏迷可能也比较疯狂的。 嗯，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部，我们要说的这部呢，跟中国就更有渊源了。 嗯， 其实从13年，我没记错是13年吧，来第一部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一些中国的影子。不过呢，当时好像没有中国演员的全面加入。 哦， 这回呢，这部有意思了啊！ 嗯、 这里头好像不止一位中国演员。我的理解是，这特别像是日本当年的电影的那种雏形，就是一说就是机甲战士大战怪兽。 哦， 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 我知道哪吒大战变形金刚。 这二位啊，好嘛！来，我们听听来自这部《环太平洋》第二部的声音。 He said a lot of things. I'm not a hero like he was. The kaiju.They're gonna come back. I'm not gonna be stuck waiting for someone else to come save my ass. Cadets, you better gear up. 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 How'd they get into our world? Someone let them in. Someone from our world. Who is that? Definitely not one of ours. Let's do this. 这如果这专听这个声音的话、嗯、你光听你老觉得它是变形金刚的其中一个是吧， 反正一个很有未来感的 转来转去。 这 个环太平洋呢，就是第一部的时候我也很奇怪啊，当时在我们这边口碑票房其实都是一般、嗯、它不像就是那几部就是机械展十足， 但是你得怎么对比，其实在北美那边更一般， 卖得好，哎， 对， 不错的，我记得 它是属于 在这边不错， 哦， 就是属于如果我们就是中国市场对它更欢迎 更青睐， 对 对， 更好一些， 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才导致了有第二部的出现。 嗯。 嗯啊，这个里边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 TFBOYS 出现哈、啊，因为他这个故事发生在2035年，是吧？ 哦， 今年春晚， 你春晚是看入迷了你， 就是唱那个推广曲了，就、哎、是唱那推广曲了、啊。 他们有没有？反正现在不知道了。 啊、 我是觉得没有，但是有一位大家都熟悉 啊，就是在这个长城里头啊。担纲女主角的景甜， 景甜，景甜， 这回是《环太平洋》第二部。 对，百岁山没来，就是 其中的 景甜，景甜自己来了。然后那个张晋，那个武打， 对对对对， 哦，张晋在是吗？ 张晋在， 张晋我还挺喜欢的。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第一部当中那个就是长得特别像小底那个，特别漂亮的那个， 哦，那个 日本女演员， 不，谁说那像我呢？那个 菊地 凛 子， 凛子在第一部演中，第一部当中她演的叫麻子。就是麻子Maury 啊 ，Maury， 您这是夸人吗？ 麻子，他真叫麻子，中文翻译过来，普通话翻译过来叫麻子啊。他是这个你特别喜欢那个酱太官，不是染谷酱太的妻子嘛，是吧？ 嗯， 哎，已经宣布那个婚讯了啊。你看这两个这个日本演员现在也是在我们啊，可以打 节目中出现率很高是吗？ 我第一次知道菊地凛子其实是在那个通天塔， 通天塔嘛， 是吧？ 巴别塔，也就是、 嗯、 那个演的真很不错的那个女演。 嗯，然后这一次的其他的主角应该是都换了啊、 嗯， 完全是新人了。 好像里面还有我看到伊斯特伍德的名字， 伊斯特伍德 应该是那小伊斯特伍德了、 哎、 啊。 这个这个环太平洋当时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这电影，因为他这风啊，从太平洋一稍微一刮啊，在我们这刮一阵就过去了、 嗯、啊。 很多人知道他是 因为另外一部， 因为那个山寨的那个 打擦边球的那个 环大西洋， 大西洋，对对对对，没错， 就是这个环的这个风稍微差一些啊。其实我觉得、就是， 照这么说能搞好多部呢。 其实我为什么挺喜欢这个电影呢？就是首先我觉得他从故事场面上 啊， 就是跟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好莱坞大片了啊、 嗯。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看这一类电影，咱们很多人的关注点都是在于它那个概念， 嗯， 它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变形金刚，就是人操控那什么头领战士那种概念， 嗯嗯， 但是它又不是说直接去操控， 嗯， 对吧？它是有一个就是 进入机甲战士的身体是吗？ 对 对 对， 它是有驾驶员， 对，它是这个一个概念、啊。 其实这挺好的，改成那种就是环球影城类型的这种游戏， 哦， 哎， 主题游乐园， 哎， 对， 体验派的游戏 挺好玩的，是吧？ 嗯嗯、 啊，所以 你想玩这个吗？你想， 我是特别喜欢这个概念。 哎，我也想玩这种游戏，就是我进入一个、 啊、 一个机甲战士。 但是三个人要玩这个的话，我觉得起码得有一个人是怪兽吧？ 啊， 要不然打谁呢？ 啊，打谁都行。 那就你提议就是你吧。 哎，我这话不假 啊， 我们在下半时段一会儿，据说啊，我是听说，说这赵亮是创造了一个机会 啊， 让我们三个有表演是吧？ 对，没错。 吓一跳，你有表白呢？ 这里边有表白。啊 这里边这个张帆演的是第一部当中这个男主角， 谁跟我表白？ 这叫这个查理汉纳姆啊！ 哎呦喂， 你汉纳姆。然后呢， 主角 小李演这个女主角，就是我们刚才说那麻子、哦、啊。菊地凛子演的叫 Michael Murray 啊，中文翻译过来就叫麻子，麻子啊。这个男女主角这就你们俩了，我这不好意思抢戏了。我演谁呢？我演 承认， 我演麻子的上级，就是我想方设法不让他跟你一块加时去，把他从你的身边抢走啊。我演的那个就是那个跟我一样英俊帅气， 但是你那个没台词嘛，对不对？ 要怎么没台词？有台词好不容易找两句， 喘气儿那也不行。 伊德瑞森艾尔 没有对手戏。不好， 英国的黑人演员非常棒，这演员啊、 嗯， 反正就是身高上比他差一点， 艾尔巴 啊，宽度我比他多点、哦，然后皮肤我比他白。 艾尔巴好像是最早演过那个什么的吧？ 嗯， 演过一集绿巨人的是吧？ 嗯， 我的印象啊， 不是那个吧？ 这个名字我只知道一个女的叫艾尔巴，但是、我不知道。 伊德瑞斯艾尔巴非常的有名啊，这个好像那个很多电影当中都有他，这个老黑英国人 啊，对，一个对黑皮肤的，对。 我们说的热闹，这一部就是为下半时段一会儿 铺垫一下 打个基础啊， 因为 巅峰会每次啊这少不了这个环节， 嗯， 就是一块儿疯癫一下， 哎 啊，我们下半时段一会儿四点有戏出品的这个叫环太平洋是吧？ 太平洋，哎， 咱们这儿只能环成什么了？同汇合了，咱们仨这版的 也行，哎， 是啊，反正就是我给你们俩捣乱就是了啊， 环建国门也行啊，这一集当中的三位表演， 基本上就是严格选择一个搭档的一个故事哈， 嗯啊，对， 我挑他好像是还 啊对，然后呢，就是你们俩都想当司机啊、 嗯， 他也想这个开这个机甲战士 啊， 然后这女司机呢不太够格啊， 这您就别剧透了，我们下半时段一块说，哎。铺垫之后，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在三月份片单当中，其实我和小底应该都不如赵亮，因为赵亮已经看过三月片单当中其中一部了。 哟， 这是今天才二号啊，他已经看过一部了。 嗯， 这一部的名字叫 闺蜜 啊， 这叫闺蜜吗？ 他看的二， 没有闺蜜跟我看啊，我只好看彼得兔了。 哎呀，昨天说完闺蜜这个赵亮要约张帆看这事儿之后呢，大家这个群情激昂， 是 吧？ 啊， 但是后来他没带我去啊，他一个人偷偷的去看了一只兔子的故事。 哎，彼得兔。 Remember what Dad used to say to us? Never go into McGregor's garden. He also used to say, "You can't out clever a fox, so use his cleverness against him." In London, we find vermin and we exterminate them. Zap! What is happening? 回忆起来了，你是今天看的是吧？ 嗯， 怎么样？ 哎呀，太好玩了！这几只 兔不是问你这个 啊， 谁约你看的？ 彼得兔当然是 吧彼得了， 去了个兔了。哎呦喂， 哎、好差劲！ 这个片子据说是口碑零差评。 哎， 用15秒的时间让你介绍这部电影的剧情，来， 十五秒的时间，没问题。一只兔子啊，把跟他有杀父之仇的老农场主给杀死了。意外杀死了、 啊、 结果来了一个新的农场主、啊、比那个还难找就这么个剧情， 就人兔大战， 可以这么讲， 人兔大战好像、说兔子要夺回自己的领地、夺回自己的乐园、这么一个故事，而且是人和这个动画是结合的， 没错， 是吧？真 就是兔子是假的，人是真的， 兔子你以为呢 是真的兔子看着也可真了啊， 有毛了是吧？ 如果这个读过这个原著漫画，还有这个看过电视作品，就电视剧作品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他把这个漫画当中那个画风还跟电影相结合啊、真的是非常好看。这几只兔子太可爱了。 说是这个百年 IP 是吧？就这个、 对老 IP 了， 知识产权这算是百年了也。 嗯，好，我们让赵亮在沉浸在他的这个兔子窝里边啊，这个回忆里面再稍微的延续一下。听到这首歌就是彼得兔的主题歌，叫 I Promise You、下半时段记住了巅峰会的这个高潮环节、 哎，我们今天是谁说来着，查无此人说的，我们今天叫4:72 好嘛， 一会儿全疯了啊。 嗯，我们广告之后稍后见。 On a sunny day, French press and a plate of hay, but some days can't escape the fray. Crazily careening like a bird of prey.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二 囊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受管制影响，长安街东单到天安门东东向西方向，西单到天安门西西向东方向，以及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以及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北三环、东北四环内外环双向持续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平顶，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32，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小底。 大家好，元宵节快乐！ 刚才报名的时候就差点4:72了 啊！对，4:72。 欢迎娱乐72的小底加入我们今天的巅峰会啊！巅峰会呢，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三月的片单，刚刚进入三月份啊，我就是刚才说嘛，这三个里头只有一位看了三月片单当中其中一部了。彼得兔， 对，这个今天选择还是挺多的，三块广告牌也是上映， 都是三字半的多是吧？ 的确啊，这个广告牌这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 三块这个广告牌啊，这个简直啊，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事儿就没停过哈。就是无数的大 V 在推荐， 对， 影评人呢都觉得这是神片了。 我们知道他是4项金球、7项奥斯卡提名，颁奖季横扫这个各种奖项的神作啊，而且我们这个国内也有很多的叫大 V 啊，还有这个电影界的名流啊，都为他疯狂打 call。 那这样说到这儿，我们先听听陆川导演在这个首映礼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这个关于三块广告牌呢，很多人一想嘛，这来的导演里面，陆川导演也有过啊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作品的影子。那么我们听听陆川是怎么推荐三块广告牌。 有三块广告牌，它不是一个破案的电影，它不是一个推理的电影，它用一个女人在一个小镇的一个偏僻路上戳起了三块广告牌，它其实在一个小镇上掀起了一个惊涛骇浪，然后让看到了这小镇上 每一个族群的每一个族群的代表的这种人性，还有美国的社会，它映射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现状，而且它可能还不光是美国，就是逐渐的，其实这过程都特别残酷，但是它不断的翻转，你会发现它在走向一个温暖。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是把最残酷和最温暖的东西放在一起。 刚才听这段的时候我有点错觉，我老觉得是司马懿在说话呢。 为什么 听着特像吴秀波？这是陆川导演的声音啊。 这个电影不是说有你先说。 您说这个， 我你先说陆川的事。 没事，你先说。巅峰会的这个气氛就出来了啊！ 和谐气氛， 那我说吧，三串广告牌啊，这个故事太棒了啊！ 啊，就这个， 不让说了，这就是吧？有一位母亲是一个绝望的母亲啊，因为她的女儿惨遭杀害，但是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她没办法了，她就在路上竖起了三块广告牌啊，然后跟这个一个警长、一个警员为代表的警察局来对峙啊，在这个小镇上掀起了惊涛骇浪。 就有一个叫题注吧，这个电影的题注说是你走后，我与世界为敌。 对， 能看出一个母亲的坚决，因为 说 孩子的公平正义。 刚才听到这个陆川导演在说，他说为什么他对小镇上面每一个人对他的反应，对那个广告牌的反应，就是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他们代表的那个阶层，代表的这些人，他们对于人性的看法，就是整个美国社会，他用一部电影，一个小很小的题材， 他就是这个呢，他就是特别的，你可以说的特别文艺，你也可以说的特别生活，或者说特别现实啊。 现实， 他的戏剧张力就在于说他把善恶的标签撕掉了，就是每个人呢都有，就是叫什么亦正亦邪吧，然后呢都有自己烦人的那一面啊，就是特别招人烦的那一面，就是一个正义的人他有很多的缺点啊，在这个电影当中都展现无疑。而且这里面有一位我特别喜欢的演员伍迪哈里森， 伍迪哈里森， 他就是经常演这种带点问题的、带点毛病的英雄形象， 对， 或者是有英雄情节的坏蛋的形象啊。 现在大家也比较排斥，就说一个英雄过于完美了，过于全面。 对，那他肯定是个坏人了。 有人的那个。 伍迪是在那个那个低俗小说里边好像也有他。 有他，然后就很多电影啦，然后在这个在那个哪个里边啊，就是《银河护卫队二》当中，《银河护卫队》他是演那个星爵，他其实是。他的这个养父啊，这个角色，这是真是非常的亮眼啊！ 对对对，这个人啊，而且他亦正亦邪，他演哪边我觉得都是 都可以啊。 对，他在坏人里没有能透出好的一面，好人没有透出坏的一面。 是是是啊，好演员， 好演员真的是。 期待一下吧， 刚才说的三块广告牌。据说他们都说五星都不够评价他的， 五星都不够啊！ 是好多人都说这是冲冠之作嘛， 是吧？ 那如果说冲冠，其实在这回的这个颁奖季，就是美国这个颁奖季啊，有很多他的对手啊，在这些里面呢，你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两部，一部叫做《金钱世界》，一部叫做《水形物语》。 水形物语，这两部也是口碑超高啊，这个真是电影大爆发呀，是吧？电影爆发年。金钱世界， 所以你说金钱世界，我就想问你说，三位当中谁最期待金钱世界？ 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期待，反正我特别期待。 为啥呢？ 因为我看电影喜欢就是导演对我的那个影响特别重，当然也有演员啊，就比如说这导演 名字对你影响特别重是吧？ 对，就雷斯利·斯特这个 前世界，嗨，就想进入这世界是吧？ 来来来，说正经的啊， 那也不错哈，因为他确实讲的是一代巨骨的故事，就是你想知道。真正的那世界第一首， 我一直在看那个对第一首部，他说那个盖蒂是吧？ 盖蒂 是美国那个盖蒂艺术馆的那个 盖蒂中心，我还专门去了那个盖蒂中心去看他的收藏，那家伙的收藏简直了，他是那么一个抠门的人，他连他孩子管他借钱，他都要算利息的一个人。 在这里头就反映说， 然后 他 在艺术投资上简直是非常慷慨大方。 家人被绑架了， 对， 就问他说1700万，你打算给多少？ 对， 他说一分都不给。 他说不给，他说因为我一个孙子被绑，那以后我其他几个孙子，那我得给多少钱？就是那你会绑我剩下的十几个孙子呀？ 这对孙子太狠了。 对， 这个人本来就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人。他 是 极度的聪明和极度的吝啬， 但是说这个呀，我觉得金钱世界啊，当然了，就是口碑不错，然后也有这个期待，贵在真实，但是我觉得他 很有可能就跳入到某一种就是类型片的这个范围当中，他难以得到就是更加大众的这样一种共鸣。因为你知道，就是受一些争议或者说这个比较有名气哈，然后那年代可能比较稍微久远一点的这样的人物传记似的，这前几年啊，就是一直在美国，你比如说什么斯诺登啊，这人物传记对吧？再包括这个。乔布斯的故事， 但是都没有特别 太大的成功。 但是这个导演我对他期望特别高，就是雷特利斯科特。 对， 因为他这个导演是我很认可的一个导演，就是异形的那个导演了、后来又拍了一系列，包括就银翼杀手，咱们说是影史上具有极大争议，但是又奠定很强科幻、黑暗科幻的那种那个科幻的那个地位的人。 对， 所以我主要对这个导演太有兴趣了， 也是对人有兴趣。 另外，米歇尔·威廉姆斯和马车·沃尔伯格。对吧？这个都是戏骨级的人物。 除了今天世界之外，你还对你对人有兴趣？你对人鱼有兴趣吗？我们来听一听《水形物语》。 If I told you about her, the princess without voice. 如果我们要讲述她的故事，一个不会说话的公主啊，这一开场就特别吸引人。她讲的是冷战时期，在一个研究所里边发现了这么一个神秘的生物啊，就是叫做人形的人鱼嘛。然后后来呢，因为要拿它做实验，要很残酷的对待它，甚至他们要把它解剖了啊。 对， 这个时候就有人跟她有了感情，要释放她。 你要说导演呢，这名气当然没有雷德利·斯科特的导演名气大，但是这个吉尔莫·德尔托罗，他是一个就怪才啊，你知道吧？他这个经常拍一些，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潘神的迷宫》 哦，这是当年的最佳外语片嘛？ 对，变种 DNA， 就是这种带点魔幻、带点科幻，然后这个比较吓人的是吧？ 他好像是西班牙导演吧？ 对，《潘神的迷宫》应该就是西班牙。 对， 对， 还有这个穿靴子的猫。 他挺适合拍预言的那种。 现在还有环太平洋嘛。 环太平洋第一部是他的。 是他的。他的导演。 这画风 大 变得有点厉害。 哎呦天哪。 七十二变。 我怎么听到 你。好。 画风七十二变。 其实七十二变有大有小啊。 哎呀， 来吧，我们继续来说说啊。这个关于水形物语，还有我们刚才提到金钱世界，包括三块广告牌，这是在这一次三月份片单当中被很多就超级影迷们最期待的电影。但事实上除了这些之外啊，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电影有很多。你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部，你听这个语言，你们就知道不是同一地区产品了。这两天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名字，听一个女星的名字，新垣结衣。 这个姑娘我还真特喜欢她， 是吧？ 因为日本人都特别喜欢她的微笑， 对， 就是觉得 那个笑特别的 拒绝的治愈系笑容， 很迷人。 这个我会看的。 这部片子好就好在它跟咱们有点关系的是，它是乒乓题材的， 是。 然后弄成一个临时的叫双打组合， 就我就觉得这个三月份的电影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菜都有，是吧？ 对， 我觉得这大家真的是啊，你不住在电影院，你起码你得买一张船票。 住在876， 真得买一张船票了啊，随时上船啊。 好，最后还有就是我在推送里说，我是好像有半年的时间了吧，每次我都磨破了嘴皮在推荐这一部 啊。 它是来自宝莱坞的一部电影。 哦， 我知道这个对二位来讲，宝莱坞这个名字是不入你们的。 哎，你别瞎说， 我是巨星就很好， 是吧？ 啊， 那可不是吗？ 还是看人是吧？ 我知道你是巨星，不是，我知道我也是巨星啊。 我们其实对宝莱坞没有意见，主要是对那不是 对张帆有意见。 我推荐的就不行是吧？神秘巨星是又一次开启了一个这样的大家对于宝莱坞的认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阿米尔汗，他真的是啊，就是 没完了。 不，他是这样，不是他的，他也推荐 啊。 你看，他又推荐了，这是萨尔曼汗的一部电影。 哦，那我还挺信任他的推荐的， 叫做， 我觉得他三观正啊。 小萝莉的， 起码我看到的部分。 猴神大叔，小弟的猴神大叔。猴神大叔。 哦， 猴神大叔。 对。 其实这部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呢，应该是在至少是三年前的作品了。宝莱坞电影呢，很多是没有引进到中国的，但是跟着这两年阿米尔汗的这成功在中国的崛起啊，他们说这个印度个头不太高的， 像汤姆克鲁斯也不高嘛，是吧？ 对，也不高。 刘德华也没多高嘛，是吧？ 是，都跟我差不多高。但是我比他们胖啊， 就等个但是 吧。但是我是最胖的，加油！ 就这么一个演员，他在中国的地位啊，他现在把好莱坞更多的一些优秀电影推荐进来，然后其实商机大家也看到了嘛，就是这个宝莱坞一下这个片子在中国这么挣钱， 对啊，他们也吓一跳， 对对，真是 都没想到， 神秘巨星在中国挣的钱比印度多多了， 嗯 啊，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的到来，也是给很多人一个怎么说，原来没有渠道看吧， 对， 没有太好的这样的影像的画面，那么这次应该是今天就跟大家在电影院见面了， 嗯嗯。好吧，那下面进入我们这个表演环节了，先给大伙儿听听。 表演环节是从这儿开始的吗？ 当然， 这舞蹈是吧？ 这就开始了是吗？这段我还真不会。 那个超级巨星里边那段呢，就是调音室里面唱那歌，就是唱一句哦，来一下 这 个。 你这怎么了？这是气管炎犯了？ 记得那个阿米尔汗的里面吗？ 我记得，给你拿一痰桶吧。 啊、好，四点游戏每个周五巅峰会最佳表演环节， 哎， 那个导演，这音乐可以吗？这背景音乐可以吗？ 这是环太平洋吗？这个 这多好，环太平洋啊，拉着二胡， 那环得过去吗？这个， 哎呀，这个得凑合用吧。 来，先来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啊。这个机甲战队呢需要驾驶员，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一定的素质啊。这个其中呢就是我饰演的伊德瑞斯埃尔巴的这个角色， 想重振机甲战士雄风，帮助我这老树开新花。 这个是张帆的角色查理汉纳姆、男主角啊， 那么合适呢， 就是特别被小迪演这人看不上、 哎呀，也是非常合适，导演有眼光。 为什么看不上呢？我们听一听。 五十一杀，哦，那很棒， 这就开始了是吧？导演您说个开始呗， 我们先听一下原版。 将军自有他的道理吧。是啊，他总是对的是吧？可五十一次的记录，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希望你能喜欢我挑选的人，我是根据你的战斗技巧和策略认真挑选的，特别是阿拉斯加那次。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你不受控制，你经常有偏离既定战略战术的习惯，你让你和你的战友陷入危机和伤害中，我不认为你是这次行动的最佳人选。 啊，感谢你的诚实，或许你是对的，可有一天你若成为驾驶员，你亲眼看到了战场，你就得下决策，你也必须承担得起一切的后果，这就是我坚持的理念。 候选人都准备好了，选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将军。 很好。 但还有一件事， 马子，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想不需要再讨论了。 你答应过我的，我应该跟他一起驾驶流浪者。 听着，复仇就像撕开愈合的伤口，你不能带着这样的情绪参加同感行动。 为了我的家人， 你需要更多时间。 好啊，表演要开始了，说一下这背景啊。张帆呢要加入这个战队，当这个司机啊。然后小底演这个马子呢，他是我的副手，他是既作为选拔员，又作为也想当驾驶员 啊。 但是我不想让小底驾驶啊， 我不想让他驾驶。 小底也看不上这个张帆， 我们仨互相为难着，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导演喊个 action 呗， ready action。 你为啥来到这个部队？你想让机甲战士重占雄风吗？ 王宝强吗？这是 想让我这老树开心花啊？你也是驾驶员吗？ 哎，不，还不是呢。但是我特别想成为驾驶员。 你的模拟器的成绩是多少？ 五十一头，五十一杀。 那很棒了呀。 那可不。 明天你入选大名单，不在候选人之列。 那我也不清楚。那将军自有他的道理吧。 是啊，他总是对的。可是，五十一次的记录。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不让你参加考试。 我是希望你能理解，我想挑选我喜欢的人，我喜欢的。要是我是根据你的战斗技巧和策略，我确实也是认真挑选了。 那